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好，今天我们来看热闹、啊， 三个女人一台戏是吧？ 继续来看热闹。四月份的时候，在浙江的云和县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基本上呢就是几个领导喝完酒，然后呢就估计也是喝酒喝大了就互殴，但是呢。我看到的新闻就比较让人迷惑哈，他这写的是，副县长叫何洪岗和这个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林华勋，就他俩打起来了。 嗯， 是副县长扇了一巴掌给这个局长、副局长，但是原因呢又说呢，本来是这个副县长他要给那个县委书记叫张建明的去敬酒。但是又被旁边那个办公室主任叫陈建伟的人就觉得吧，你给县委书记敬酒， 这里边的出场人物太多了。 我再给你 ，我们要用一张图来说清楚。 我给你好好解释一下，我还花了点时间呢。就是那个副县长要给县委书记敬酒，但是旁边的办公室主任就发现呢，他敬酒吧他就没把这个酒干完，没喝尽，于是就说你怎么能这么不尊重咱们书记呢？于是这个陈建伟就在旁边唧唧歪歪，好，但唧唧歪歪可能也就没事了。估计喝酒就喝大了，喝大了之后呢，他们出门，结果那个副县长呢就打了旁边那个城乡建设局的副局长一耳光。 关他什么事儿啊？ 对， 我也不知道。 请问这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一件事， 他是打错人。 然后呢，这个帖子就被报到天涯上去了。那是四月份，这是四月下旬发生的事儿、但是报到天涯上呢是五月份。于是呢，就很多好事的网友就觉得，这还了得？你看官员互殴啊，这个看热闹非常符合咱们看热闹的心态。于是就记者呢去问，去现场这个想要还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关那个副局长什么事儿？不是说你县委书记和县长喝酒喝出事儿来了吗？好呢，结果呢，这个宣传部门他就出来回应了，他说呢，其实呢，他们是在这个喝完酒在外面，就没有像大家传闻的，因为传闻后面他就发展的非常的可怕，他讲了什么众多美女大吃大喝，大打出手，持刀砍人，然后宣传部的就说没有什么美女，其实就俩女的，当时一个是他们那个副局长，建设局副局长的老婆，另外一个呢，是他们，是谁的老婆哈？不是他的老婆，总之就是谁的哪个官员的老婆， 都是夫人， 一个呢也是这个建设局的副局长，就俩女的，也没什么大吃大喝。他当时呢，是我们这个县委书记，就看着城乡建设部这块城乡建设局这块的同事比较辛苦，他自掏腰包，在这个人武部的食堂请大家吃的饭， 这些是重点， 也不存在大吃大喝，大打出手其实也没什么，就喝大了嘛。你看男的喝大了，你还指不定会干出点什么事儿，就扇了一下耳光什么的，根本没什么持刀砍人。他这种谣言我们觉得根本不用去理会啊，这是当地的宣传部门的一个态度。好，结果不用理会吧，但这个帖子尽管是在天涯上很快就删掉了，但是在朋友圈里面，在微信圈里面就迅速传开，就发展的就非常离谱了，就刚才讲的那16个字。好，很多记者就更多的记者去云和去采访，结果呢宣传部门就没办法。 这对这个一个县城的形象突然间有一个大的宣传是吧，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县呢。 我觉得是没事儿找事儿，有的记者就是确实是现在新闻太淡了嘛，很多事儿没法说是吧。 我觉得另外除了太淡以外，另外就是它也是迎合读者的这个口味偏好了，大家都愿意看到就是官场献丑， 官场新官场献丑， 这个是那个二号首长的现实版在酒桌上的较量。 你会看到现在的情况吧，就发展的让大家很不明所以，你就包括一些什么媒体扎记啊，一些门户网站的头条的评论就开始说这个事儿，你反倒看到大家对于评论方面的风向是比较感兴趣的。为什么大家这么爱议论？就所谓大家对于这个官员形象呢，我想啊是有一定的期待的。就是你尽管说咱们家里面没个谁就是这个大爷那个大叔的喝高了会干点什么事儿，但是一旦牵扯上官员，而且是你在当地的话，如果是县委书记和县长，那可是当地的父母官啊。你要是做这样的事儿的话，那确实非常有损 封建时代的一种口 就是父母官嘛。确实是在当地的这个人的心目当中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客心目当中，觉得这确实一件 挺扯的事儿。 这个其实事情也反映出来，像县一级的这样子的，可能不是，就是刚才圆圆都说在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我想，如果换做一个大市，比如说上海，如果北京这样的事，我估计那些官方微博会很立马，并且很积极的来应对。但是刚好是因为这样一个县委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衙门吧，那他们的这个对网络管理稍微就弱一点，而且没有这样的意识，危机公关也没有做好，可能他们这个培训也没有做到位。 好，我们看看这个事件就目前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的啊。丽水市纪委在昨天啊，6月5号，他们就有了一个处分的公布出来了，说何洪岗就是这个县委副县长，副县长说 那个人吧， 对，身为党员干部动手殴打他人，给当事人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伤害，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错误。6月4号，市纪委常委会决定给予何洪岗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呢，鉴于这个陈建伟就是办公室主任，他在酒桌上劝酒和这个事儿的发生呢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于是呢这个组织上就约谈了陈建伟，当众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且责令呢让他这个做出书面深刻检查。还有另外一个挨打的， 对啊， 挨打的那个副局长已经调任了，已经调到什么农建委之类的、 啊、 就是相对听起来比较冷门的单位去了。 这么凄凉， 哎，你想 被打的还要被调走， 对呀、 这是为什么呢？ 对、他已经有了人身损失了， 迫于记者的压力，哎，对，打的还说给那个去市里面检查是 验伤是吗？ 对，软组织损挫伤， 现在 中耳震荡， 现在才验伤、 5月8号验的伤， 应该验了吧？ 4月26号发生的事， 好的，差不多了都， 是过2个礼拜了。 哎，这个事情其实你觉得奇怪吗？我觉得也一点都不奇怪， 但经常发生。 我觉得从这个他处理的意见里倒是还是有文有路。首先他就是讲的是你作为党员干部打人，这的确是不对，不管你的前因后果是什么。然后呢还这个说到对这个陈建伟，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这个让我觉得给我印象最不好的是这个陈建伟。我觉得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拍马屁嘛，就是你人家两个人敬酒喝完喝不完人家两个事，你为什么要跳起来站起来？对，跳起来跟他说：“哎，你为什么不把我给我领导敬的酒喝完呢？这不多事儿吗？” 哎，但是你想，官场上他不就是 这 一套吗？这 个很难讲，哎，这个 就是 这 一套吗？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说以后在当众拍马屁这叫吃不香了，有可能还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以后不要再当众拍马屁了。 哎，但是你这个确实没法制止，只是你想不到，就对方的这个脾气，你是骨魁母斗，你不知道他下一步真的会打 你。我觉得 你 作为办公室主任，这不是你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 啊、但是、 在中国的官场，真的是他们的事情。 对，县委书记心里会爽，你看这个人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相信这个办公室主任是长期在县委书记很久，已经知道他的这个习性了。 哎，但是我又觉得哈，你如果换了他不是官员的身份，就是普通人， 朋友 、那你喝个酒。 我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的。 对， 而且你说即使是官员吧，他平常也不会时时刻刻惦记着我自己是官员吧。我 当然 这个场合不一样、 是吗？ 当然会， 就是我时时刻刻说我现在比如说我是个明星啊，我是个官员，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要非常非常谨慎，比如说我不能喝大了、 你说 我不能打人， 谨慎没有，但他会意识到我自己是个官，如果你对我不表现的尊敬的应有的尊重的话、我会很不爽的。 像他们这个官场上的尤其是比较现成的那种这个官员他们在这个喝酒方面是非常非常讲究，包括你那个进去的时候、你看要看所有的工作人员是不是站起来，他坐在哪一个位置，你敬他酒的时候，你的酒杯的高低，包括喝多少酒，全都是有讲究的。 燕婷为什么这么有经验？ 这官场小说不都讲了吗？ 我觉得问题就来了哈，你说如果是个普通人的话他可能顾忌没那么多，但是就是因为你身份上的特殊性，就是也可能就在你生活当中你时时刻刻必须小心谨慎。更加想不到的是你在生活当中现在任何一点小事儿，你经过媒体上放大，记者们一追，你可能在之前觉得不用花特别多的心思去对付的事儿，就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有人被调职了，有人被这个警告处分了， 警告处分了， 有人当面约谈了、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了、好，那 四个人 的名字了。好，那个我们接下来哈，就是 有一个联想，就说呢，这跟这个所谓的公关危机公关的应对啊、官员形象怎么样去维护啊，到底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如果发生了又被别人知道了你做了一些不应该的事情，那怎么办啊？接下来请为中港两地的专家，我们把这个事儿来严肃的讨论一下。好，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会请教中国传媒大学公关系的副教授冯秉奇先生，请他为我们指点一二。稍微休息，等会儿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我真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遇上了这个新闻的淡季，你看很多记者就为了这么一个事儿， 我觉得 因为很多事儿没法说嘛， 不 是？ 不，高考可以说呀，高考你可以讲，对呀、啊， 不是对于官员、 但是不是还没开始吗？ 马上就开始、 好， 不过跟我没什么关系。 哎，你看很多记者就跑到云和去采访，就一直追着那个宣传部门的人穷追猛打，就开始纠结他们到底是在食堂外面打的架呀，还是在食堂里边打的架呀。然后这个宣传部门的人员都不耐烦了，说你问这么多，我又没有这个监控视频，要是有监控视频我就调给你看。然后结果他就也没好气儿啊，这其实也算好的了。但是更糟糕的呢是昨天啊，前天六月四号上午，就是北京这个环境监察总队，他们就突击检查国家文物局的食堂，结果就被挡在外面了。因为文物局呢，他们就一直想要避开媒体，说跟检查人员私聊，有什么事咱私下解决。结果呢，就被记者给围住拍照了，情绪非常的激动。那这个文物局的人就说：“你滚一边去！”然后非常的不客气啊。于是呢，这个新闻立马在这个新闻淡季呢又突围而出，大家又蜂拥而上去开始骂这些文物局的人有多么的不懂跟媒体打交道。这确实，你说从场面上来讲，你即使多么的不欢迎，你现在你说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也小心点，你不知道身边有个谁他就给你偷拍了一下，结果就传到微博传到微信上，你后面的事情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你控制不了的。好，那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听了非常多，但是似乎呢很多地方，你不管是官员也好，你别说云和县，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县啊，即使是在北京国家文物局，好像大家也不太懂得这个道理，这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请教中国传媒大学的公关系的冯秉奇副教授，来请他为我们分析分析啊。首先问他，就对于云和的这个事件，他是怎么样看待的？ 这么说，从国外的这个社会的一些公共机构，他们的回应方式来说，是要更加积极一些，更加的互动性更强一些。我经常跟学生也交流这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美国他们的一些通过 social media， 通过一些这样的社群等等，他们的这种互动是比较多的，甚至于对国外的公众的互动都比较多。与之相比较呢，我们国家这方面呢的确是相比较而言，我没有办法去说它好还是坏，没有价值判断，但是至少是互动性这一方面是差一些。所以呢它好还是坏呢，我觉得对还是错，我觉得至少不对啊。那然后错呢，我觉得它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改进，我目前觉得它没有，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就是说我要跟你积极互动的问题，它是一系列的问题，它有很深很庞大的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去简单的说它对或者错。我可能我的观点比较不太像分清那一类的观点，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状下或者这个体系下，这种做法它就有它的道理，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合适。然后呢那个你要说它对和错呢，你也没有办法简单的说对和错。然后呢，但是这个做法肯定是让大家，让这些网上这些到处都遍地而都在的这些公众们觉得很不爽，这是肯定的。社会形象肯定是不好。 就是我们讨论这一个事件当中哈，因为它是四月份出来的事儿， 五月中旬的时候呢，就在天涯上看到帖子，然后当时就谣传就有这么些关键词，比如说众多美女啊，大吃大喝啊，大打出手啊，持刀砍人。那其实这些话一出来之后呢，对于这个政府的公信力那肯定是受损的。如果说下次还有别的事儿啊，别的地方也是碰到类似的就是谣传，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的话，在您看来就是政府他当下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就如果他出来回应的话，他有没有一个最合适的时间点？ 时间上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事件呢，有好多人在我们大家在网上去搜，都可以看到好多所谓的危机专家们就讨论说，这也算是一个危机事件吧，就是说要快，要快，要快。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比较发达，或者说社会化媒介比较发达的这种，就是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终端来接触信息，并且进行这种信息互动的参与的这种情况之下，的确是速度要快。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回应的策略是什么？就是我快回应，我怎么回应？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合在一起说的，而不是简单的分开。比方说我一定要快，快我怎么快？我快是说我否认，说第一时间，甚至于我发现这个帖子以后，我快到了一秒钟，我就说没有这个事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问题是在危机国营领域里边经常会有这样的讨论，可是国内的好像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先否认，很简单，几乎很多企业很多政府机构我们中国的都喜欢这样做，但是后来会有一些证据出来，会有人让 证明你前面说谎了。 那这样的话就岂不是能 二次伤害 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快是一方面，您说一个点呢，我当然觉得快，尤其是在social media这个虚拟社区里边，快肯定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social media这个虚拟社区里边，它这种信息的这种聚集啊、发展，甚至于质变等等，这些太快了速度。所以我觉得回应的快是肯定很重要，但是要加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回应 策略的 问题。我当然觉得应该增强策略性，言语方面的策略性。然后呢，我不知道您后边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就是说，我是认为是在这种回应的这部分人这部分机构里边，现在政府机构给予他们的权限有点低，我认为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权限低导致了他们没有什么可回应的，有可能我推测，我没有研究啊，或者说他知道一些东西，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去，没有权限， 就是我不敢说实话，是不是？ 也不能说不是说实话，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说实话就是对的，我不认为我这观点是不是有问题啊？因为本来这不可能说是我什么事情都告诉大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不存在这好多好多人来从事传播工作，我认为是这样。 有些该说，有些就不该说。 对，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我都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真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这些从事公关工作、广告工作、传播工作这些企业，还有这些媒体人都没有都失业了，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策略在里边。所以我觉得他的权限呢，比方说他有没有权限去搜集信息，相关的部门他缺乏。他有没有权限进行自己独立的这种啊策略性的这种回应，他可能也缺乏。所以这方面呢，我认为他的时间跟不上，原因在内在，在这个很重要的领域里，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一个机构里边，包括政府啊，他的对外回应的这部分人，他在这个组织里的地位怎么样，权限怎么样，他直接影响到他的回应的速度，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 是 可能，他不是可能，他很可能是这样子的。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你单独批评他们，那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现在我们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问那些那当事者，或者说那些个有一定职务的人，说你到底怎么想的。那些人会说你没有资格问我。 哎，那这是不是说明就是现在在中国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基层政府啊，大家就没有这种回应的习惯，更谈不上机制了。但是现在又看到似乎很多的学校啊，很多机构啊，要在办类似的各种什么新闻发言人啊，什么培训班呢、那这种培训它目的是什么，有用吗？是怎么个训练法？ 就我目前了解到的，我不敢多过分的去因为我只是个人感觉一些培训好像不能说主要，对不起，改一下，比较侧重于一些仪表仪态语言的，我说的语言不是策略性的，是一些比方说通顺呐、 化呀等等，还有一些化妆外在的，他们目前我看到的偏重于外在这一方面的，然后的一些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一方面，然后呢这是培训。那您刚才说到它的怎么说，它的价值，我觉得或者指向它应该是有价值的，至少我觉得肯定有价值。 嗯， 但是这部分培训我个人认为更应该侧重于，或者说随着历史，随着这种培训的深入， 嗯， 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对于对外互动，尤其是对媒体互动的这部分人的这种培训，应该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然后他们随着这种不断的深入，以及随着不同的组织出现不同的所谓的愚蠢的行为的出现，他们也会反思自己的培训，反过来推动这种培训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他们将来会深入到一些内在的策略性的层面上，然后还有就是推动对外互动的这部分人，他们在他们所在的组织里的权限地位，他们的内在的一些工作机制，我觉得会推动的。但是现在就我目前看到的，目前的培训好像这方面比较缺，更多的是比方说啊，我说的是比如找一些媒体的大佬们来给他们讲一讲你的一些小的技巧，比方说就是说怎么样去 应对媒体， 拒绝记者的问题， 拒绝 回答，怎么样去绕过记者的那个负面的什么什么提问等等，但是这也是策略，但是这是一种，我认为这是一种初级的策略，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积极的一个回应方式，而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方式，目前可能是属于一个叫应对的阶段，就是 response 阶段，而不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培训呢很有价值，肯定有，国外也比较在意这个，但是呢我觉得目前是比较缺乏的，可能导致，我推测，我没有调查证据，可能是导致现在一些发言人或者一些对外互动的人出现一些不恰当的、不完全恰当的回应方式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媒体跟所谓的宣传部门哈，就官方的宣传部门还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它不是那种说我有话要对你说，我是想要沟通的这么一种关系，是不是这样？ 不是，我不完全在，我不是完全，我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完全对立的，它的关系比较复杂，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跟媒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媒体也包括一些 social media、 一些微博等等这些样子的，它不是完全对立的，它是一种互动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媒体它需要信息，尤其是在比方说在面对政府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灾害事件或危机事件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媒体它是特别特别需要这样的政府主管机构来发布信息的，来给他提供信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种供货商，我打个比方，就是一种供货商和供货商的关系，供应关系。所以呢如果这样的政府机构，它美国曾经有这样的做法，我一说您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比方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它跟中国采取的方法不太一样，它也跟媒体进行一些这种关系的这种互动的这种类似于游戏啊，猫捉老鼠的这种游戏。当然美国政府有的时候采取这样的方法，它故意的，比方有很重大的消息，很非常重要的消息，大家都想要，它故意的会有意识的选取某一个或某几个媒体，而把其他的媒体排除在外，然后呢给他发布消息，给他们消息，然后呢这些媒体呢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投版的消息，然后呢导致他们的读者或他们的观众对他们的这种能力，媒体的能力或者媒体的工作效率很赞赏，那么其他的媒体就损失了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打压一部分，或者说类似于打压一部分，而接近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呢在下一次的时候，那么这个被打压或被边缘化的这部分媒体，他们就会觉得我也应该维护这样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就我看到的材料显示，美国这方面做的更策略性一些，而中国政府或者一些公募机构，他们可能受到了一些我推测啊，受到了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这跟媒体的这种管理直接的管理关系的影响，或者说习惯性的思维，可能在这方面还是应该更加强化一下吧。所以我不觉得，我认为它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好的， 他说的他的一些拒绝或者这些只是某些方面， 嗯， 但是应该更策略性一些吧。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公关系的一位副教授哈，他叫做冯秉才，跟我们分享了冯秉奇啊，分享了他的一些看法。他讲到现在的这个媒体啊，跟官员不是对抗性的关系，但是我从这个翻查资料，我就发现呢，就所谓的这种培训哈，就经常告诉你的，你就是怎么样去遮盖，怎么样去对付，怎么样去摆平记者。 对，是的。 我看到就是这是曹林写的一篇文章，是2012年写的，他中青报的一个评论员嘛，他说他想起到另外一件事情，他的一个老师跟他讲的。是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就是一位讲媒体应对课的老师在台上对底下的官员说，记者就是一条狗，饿了你就喂他，不听话了你就揍他，如果碰见想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诱惑他。话音刚落，底下的官员们就使劲的鼓掌，太悲哀了。 看来这个官员对于记者的那个仇恨是挺深的。 我觉得 但是他确实 也 反映一定现实吧。 包括你刚才我觉得这位这个冯教授对你好像又有点恐惧感。 是吗？ 他每说的一段话以后都要说，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没有证据啊，我只是 这是人家个人的表达方式习惯而已。 但我觉得他就很小心，他会说的滴水不漏。 这个也是现在媒体给 做教授的不应该就这么严谨吗？ 但你不觉得就是最后说到最后让我觉得他说话对他自己的话也没有信心呢、啊、 是吗？啊，这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官员怎么样对付媒体。 嗯， 主要是这个问题。有一些媒体人他们呢就拿到过比如说某些地方的法院系统，就他们有专门一些针对媒体的手册，比如说有一个叫突发事件中如何应对媒体，有这么一个手册，它里面就详细的罗列了就各种 有哪些， 比如说你上网要搜记者的作品，你大概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喜欢问什么样的问题， 谁采访谁啊， 对，这个喝酒要有女性在场，喝酒要有女性在场， 为什么 想想这是为什么呢？ 润滑剂呗，就是你想一堆老爷们在一块喝酒的下场，通常最后就是老拳相向了。那有几个女的在中间挡一下呢，柔和一下这个气氛呢，就不会弄得那么僵嘛， 撒一下娇，有些矛盾就过去了。 对对对，或遮盖一下。 还有一个哈，我记得看过那个张泉灵的微博。他就说呢，他也会跟一些媒体就讲一些媒体关系啊，就是舆情应对啊，他自己写的微博上，他就发现呢，很多就真正做决策的领导呢，他们从来不上网，他们就只看下面送上来的舆情报告。 对， 但是你想，他下面送上来的报告，他可能一没有什么科学的 过滤， 对，过滤过， 嗯， 他也没有科学的数据，有可能也没有什么专业人士，就是几个人抄一抄， 就是给感觉就是说，好像现在的官员他一张嘴，你觉得他不接地气，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风气， 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对， 是。好，这个说到这个话题哈，我们想要再请教一位专家，这个专家呢来自于香港，他呢以前是 TVB 的主播，那他呢从事了很多年的新闻工作，那现在呢他是做这个专门是给内地的官员培训。他说他除了在香港接受一些采访之外呢，他也会在这个内地就去到各个不同的省份，现在经过他培训的呢已经是有上万人了，而且呢他觉得经过培训之后呢，大家对于应对媒体的经验啊和各种的意识方面都有非常大的长进。 他以后应该再给媒体开一个反应对的课程。 反应对课程什么意思？ 对，就是他已经把这些技巧都交给官员了，然后他就再交给记者怎么样来应付他教的这些技巧。 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可以吃两边， 这个、确实是猫和老鼠的游戏。可能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灿荣先生，他又是怎么样分析的？ 一个从观念来说吧，过去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学习这个课程有一个三防的概念，不知道你听说没有？三防包括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个很明显的吧，你怎么说出去这个权威都反对你了吧，对吧，所以我说这个肯定已经过时了。那过时以后他们有一个调整，变成为善用最善待这个权威，我说这个也过时了。那今天应该是什么概念？这个其实是内地任何一个学校吧，任何一个学者都没有人能告诉你是什么，包括权威人也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但我今天提出了一点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就是你本身的确要变成了权威。 把本身把你自己变成传媒。 对，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改变的一个概念。 嗯， 是什么？打个比方，有权利过来，最起码你必须要懂得，你都需要有一个有一份准备，包括你的录音机，有的时候可以还需要把视频拍下来，再做整理，变成为你本身都有一个版本，可以对照吧。 嗯， 这个是第一个概念。 嗯， 第二概念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平台，包括这个网络上吧。网上的等等等等，过去你必须要找个全真找个电话发你的文稿出去吗？ 嗯， 太困难了，这个年代太迟，是吧？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有一个网上的平台，把你所有的文字、图片、视频都能很简单的让人能找得到。这个就是我说你必须要变成平台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好了。然后我们怎么在我的班怎么培训他们？最起码三个概念：第一个，告诉他们整个世界已经变了；第二，告诉他们有个不变的原则；第三，有个简单的可以把这个变不变变成为简单的简易操作的方法。所以三条。 他们接受起来快吗？这些原则？ 哦，这个很快，他们理解很快很快，没问题的。 嗯 啊，我先说变的变什么？第一个，时间观念的改变。过去没有马上需要回应的嘛？今天我们什么事情都需要马上回应，对吧？ 嗯。 这个第一个时间的改变，第二就是时间已经变成了永远，对不对？ 嗯。 地点的观念改变是什么？过去我们光是针对中国嘛，今天不光是中国，香港来了，台湾来了，美国来了。日本来了，俄罗斯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光用过去的地点的观念。好了，第三个概念，观念改变的是什么？人的观念。 嗯哼。 过去人，我们说有个人是理性的，有人是感性的，大概是50%/50%左右吧。 嗯。 但这个年代不一样，我们已经把人推到极端，特别是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光能用一个方法来对应，就是感性。 嗯， 但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嗯， 这个就是变的内涵。 嗯， 好了，那有什么不变的原则？不变的原则就是时间的观念，你必须要知道，马上出来剪裁，诉讼权没需要的东西。所以第一个是剪裁学。 嗯， 好，第二就是地点的观念改变嘛，你不光是中国人嘛，所以你不光是语言，还需要图片，还需要视频，还需要用动作来表达。 嗯， 多媒体包装，懂了吗？好，第三条，人的观念改变，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平衡理性跟感性，什么时候感性，什么时候理性，有的时候应该放下理性，等于马航嘛。天灾人祸吧，你不要说太多的逻辑，你需要的是什么？安慰人心。 嗯， 安点简单嘛，最近的马航就是这个案例吧。 嗯， 我们地震就这样案例吧。 嗯， 温州动车追尾也同样的案例嘛。你谈太多逻辑，谈太多的程序没用，你必须要怎么安慰人心。 嗯， 就这个道理。 是，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有没有官员就是问到您，如果说自己政府或者官员本身他遇到了一些丑闻，像近期我们讨论到的在浙江云和他们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云和县委的几个领导他们在打架，然后呢就被人发了一个帖子发到网上。但是很多记者去追问他们当地的县政府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呢，当地的宣传部门说，这个事儿呢，我是非常多的谣言，我们觉得谣言太多，没有必要去回应他，于是我们就不回应。有没有真的是官员接受培训的时候来请教您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应该怎么做？ 这个案例从来没有人问，但我会跟他们说，除了刚才说的最基本的课以外，还有一个我称为发证图。发证图是什么？从八个板块来告诉他们，今天你学习有很多你没有留意的是问题，包括你真的需要有问题需要面对，包括刚才你说的怎么用方法来掰退。掰退的意思就是真的有官员有问题吗？必须把他拉上马，问责，这个是今天必须要懂的这个道理。但他们没问我就跟他们说的。 嗯， 这个是八个板块其中一个。 嗯， 其他还包括什么语言的系统，还包括非语言的系统，包括什么用什么动作。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最前线的人员，包括像公安、保安，我们包括一个企业，他们可能是这个前台的一个练习生等等，都需要训练。 飞机的预案， 嗯， 还有什么你本身变成了全雷，还有怎么寻找机会等等，一共有八个板块。 嗯， 你光用过去，光是我的语言应该怎么说，这个错得很厉害。 嗯，这些经过培训的人哈，他们会不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即使在您这边，在香港这边学到了一些先进经验，但是放回内地的时候会发现不适用？ 反过来的我碰见是他们认为非常有用。 嗯， 打个比方，其中有一个检查单，我告诉他碰了问题以后，从一到几个点，他们必须一条的来上来看。 嗯， 有个地方我不说这个什么地方吧，他们放大的这个 slide 贴出来，他一个星期以后上了我课以后，一个星期就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大的事情。他们用了一整套方法，香港的前辈说这个要有非常好的反应。这个是他们告诉我的。除了他们以外，还有部分他们就是还跟我说，还有什么预案这些，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还到内地跟他们谈定预案。所以不存在于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体制的问题，是观念有没有改变。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不能用三房的概念。 是，那现在您接触过的就是经过您培训的官员有多少了？数量上面你有统计吗？ 我没有统计，但一年几十个班， 几十个班， 所以我看超过一万人肯定超过了吧。 超过一万个人，那这一万个人会不会给您一些什么总体的印象？有什么特点？ 东北这个差异非常大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包括广东的、东莞等等，他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学习的最快，对他们特别有用吧。北方的他虽然对他们来说很多案例，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复杂，也没 传媒没那么复杂是吧？没那么复杂。 对对对对， 嗯， 问题不很尖锐，不敏感，所以相对于南方的，他们很容易就用几个方法已经可以处理很绝这个问题。 嗯， 所以南方的他们觉得你光是上一堂课三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不够。 那如果跟香港的官员相比呢，就是内地这些公关的意识和思维上面跟香港的官员会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吗？ 对啊，因为我们跟西方的接触比较多嘛。 嗯， 对于西方的一整套概念，包括演出的这个概念，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也知道是怎么样的。 嗯， 打个比方嘛，像我们看美国的总统奥巴马，他用了很多很多背后是导演一样的手法，这个在内地过去不很多，但今天也需要学习，最起码你知道西方他用什么方法来采访你。 嗯，所以您用的例子大部分还是来自西方的。那在目前哈，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案例当中，您会不会引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来作为培训教材告诉这些培训者们？ 其实有的，但比较敏感，因为很多人说你点某个人出来可能有点麻烦，所以我在课堂上我可以说，但公开的说最好不要点某种。 好，我觉得这个李先生讲的还挺实 在 的，有一些还挺实用的。就如果听咱们节目的有这个需要的话， 我听了以后大受益啊， 是吧？ 嗯， 你对哪一点最印象最深啊？ 我觉得最有印象的是他的那个腔调就跟你刚才开始讲的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没有把官员和媒体放在一个很紧绷的一个状态上，而是说呢，大家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份工作，然后每个人的工作侧重面不同， 各取所需， 对，各取所需。然后他是起一个沟通的作用，就是他想让官员了解记者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他不说你先要换位思考，你先要变成一个记者，你先要手里有一份东西要采访什么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是实际上是起到一个互通信息，然后你更了解对方，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对方。如果你这样完全是一种敌视的状态，什么都不了解，他一来了以后，你就像打疯狗一样的把他狂打一顿，那最后只能是造成越来越紧张。 这个关系有没有一点像明星跟这个记者之间的 狗仔队 之间？当然不完全一样了，但是其中有一些技巧，包括是他这个生存的状态。就像刚才樊素他举的这个例子说，在台上说这个对记者要像对狗一样，我觉得那个说完了以后，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去培训的吧，下面那些官员应该都会成为新闻中的这个焦点人物，当然是负面的。 哎，但是哈，我又觉得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他非常非常糙，其实什么记者是条狗，饿了你就喂他，不听话你就揍他，碰见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诱惑他。但是我又觉得他确实是反映现在媒体跟 这个政府之间跟官员之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就是一定程度上它是反映 现实 的， 但是 现实 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就是正确。 那当然，那当然，就是你会想，为什么它会造成现在这么一个状况？ 肯定有一些人这样做是可以的， 就是它有一些的，它有一些的原因，就好比刚才冯教授讲的，你说为什么宣传官员他不会第一时间出来，他可能需要跟县长打招呼，跟县委书记商量。我也有，如果我真的是第一时间出来的话，我说错了，或者我说的不完整，或者我跟之后你还有别的，你又现在没法告诉我，你之后有藏了一些秘密也好呀，有些什么更加 后续的问题 说不出来的东西的话，那我怎么办？ 我觉得这里面恰好是跟这个外国的这种公关危机处理是相反的。你看我们看一些美剧或者是什么样，一旦发生了这种危机形势的时候呢，这个专家官就是处理危机的专家官员出来，但他首先是采用一种很权威的态度，就是说你要听我的，就跟官员说这件事你要听我的，我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但我们完全 是，就是他会尊重这种专业， 对，他是认为他已经把它变成一种专业了，而且我付费给你，你就要帮我摆平这件事情嘛。但是呢，这个在国内是完全反过来的，就我们这些处理公关这个危机 地位比较低， 他没有任何知情权，他也没有任何决定权。 对， 然后他还要听领导的说，领导让你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他其实就是他不是处理问题的，他是一个传声筒和一个替罪羊的一个形象。 对对对， 而且有可能他接收的信息他是非常混乱 残缺 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你们谁说的才是准确的。你像咱们看美剧，他一般他会说我要推一个人， 对， 你把你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我都 他 先 关起门 来说先把你给人肉一遍了。 对， 我觉得这个以后中国会向西方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必然的。就像刚才这个李灿荣，他不是给官员做培训吗？我觉得以后这个官员的培训就不仅仅是说这些传声筒他们的培训了，肯定是最高层的那个思想的一个转变，因为他们会成立一个专门的新闻发言人这样的一个部门，包括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一旦有什么事情都从这个出口出。他们平时的官员不会轻易的接受媒体的访问和轻易的说一些话，他们就马上就有危机的时候就把自己这个部门推出来了，那应对这个方式肯定变得更加的专业化嘛。我以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新闻发言人的什么班呢、啊、然后我记得其中一条，其他全都忘了，只记得一条就说如果记者问的假如什么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个官员是可以不回答的。因为他就说你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没必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圈套啊。那现在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这个培训的这样子的一个技巧吧，现在可能很多官员他们也不知道，那这个问题其实会越来越大。 你说现在的一些形式上东西确实比较好学，你像刚才冯教授介绍的，就现在你基本上能够看到的市面上它是培训哪些内容，它可能是仪态上啊、仪表上啊、你穿衣打扮上 啊、 普通话啊，就这种最基本的这些规范上面， 这是硬件方面 硬件。但是你真正最核心的还是你说什么、你怎么说的问题，就是你的意识是什么，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一定是最核心的。但是我觉得这中间存在着一种视角的问题，就是你会把公众当成什么人，你把领导当成什么样的人。现在你会看到很多记者他去采访，去跟官员打交道，他其实也是站着一种仰视的角度。所以你才会 参拜的， 让官员有这样一种心态，说 你 想成名吧，我一眼就看出来，那我就用名利来诱惑你就好了。 包括你刚才不都是一张口就说父母官吗？就是你 我自己都是不自觉的， 潜移默化的一个， 不自觉潜移默化 把他们当父母了， 你是一个父母的一个角度。 他们 是 公仆， 他其实 是 公仆，他是一个服务于这个人民的，他其实就像一个办事机构的一个窗口人员一样的。 对， 就相当于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应该是他的选民，我们能够决定他是不是为我们服务。 你看我们这种意识就是根深蒂固的，你潜移默化的，你就不知道哦。一说到县长、县委书记，你就会抬头仰视一下。你看那个两会每次结束之后，大家不都要抢着那个总理喝过的水啊、坐过的凳子啊、你非得去蹭一下，其实他就是一样的心理。你会觉得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对，哎，你要去报道什么负面的新闻，你真的是得好好考虑一下。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哈，一开始觉得这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去大吵和大讨论的事情，但是现在媒体上又多了非常多的评论。你说到浙江云和的这个事情，很多的媒体用到四个字叫做一蠢再蠢。第一蠢呢，就是你作为县级的领导，这个党员干部，你不应该这个出手打人互殴。第二蠢呢，在于你既然事情已经出来了，网友都知道了，你应该第一时间尽快的、尽全面的出来说明到底实际情况是什么，不能任谣言就这么样漫天的传播。 一传再传。好，其实刚才燕婷讲到这个说应对就是一些记者比较普通的提问的时候，它是有非常多的技巧，等一下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国内外你从这个翻译人的口中，你是能够从他的这个惯用的词语当中是获得一些信息的话，如果你去留心的话。好，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回来。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我们说啊，看这个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出来讲话，其实都挺无聊的，但是呢你细究的话，你还是能从这个他们字里行间就是用词上的变化，能够是揣摩出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这个，我看网上就有些整理，说到美国的发言人，他们呢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是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评估目前的形势，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做，什么也没做。比如说他又说实际形势瞬息万变，他其实是在，如果呢我现在要表达官方立场，有人可能不满意我的措辞，所以我就什么也 不 说比较好。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保留做任何事一切事情的权利。还有说呢，我们欢迎这种讨论，意思就是说呢，在动用了联邦政府的资源掩盖问题之后呢，我们将透露下一次透露一下这个次要的和已经公布的信息。如果他说呢，我们严重关切，意思就是对一个美国盟友的最严厉的谴责。如果他说的不可容忍，那就是可以容忍，显然我们还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好，这是美方的 扑克的时候说暗语的感觉。 还有说我现在无权评论这个事情，他的意思是说呢，还会有另外一个就是匿名的官员会透露一些问题， 一个不愿意提供姓名的官员。 如果他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千万别信他真的是在夸你的问题问得好，他其实是说，其实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呢，我先想去串场。这是美国人啊，你再看中国人就更加的铿锵有力。我们印象当中的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其实也就是表面上的寒暄 啦一下 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意思是双方分歧可大着呢。这只是一点点了解啊，交换了意见，意思说 吵起来了， 会谈其实在各说各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只是交换一下意见。还有充分交换了意见，意思是吵得非常厉害，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坦率交谈的意思就是分歧还是很大的，没法沟通。会谈是有意的，意思就是双方目标暂时相距甚远，能够坐下来谈谈就很好结果这是正面的中性的吧。接下来稍微负面的说，如果是遗憾，那基本就是不满的意思。说表示极大的愤慨，就是现在我拿你没办法。说严重关切，就是我可能要干预了。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说我们将报复，最严重的拭目以待，其实就是最后警告等着瞧吧。好，这是我们万万不能容忍的，意思是说这要开战了。这个好像 没有说过 啊。好，这个是 这个一般像越南啊、菲律宾那些国家可能会用， 还挺实用的。 我让我想起来，就是之前看那个美国总统他每年都要开一个白宫的记者招待，就是记者会，再请大家来吃一顿，对，自黑。除了自黑以外，也发发牢骚，吐吐苦水。他每次在最后说一段话，我觉得还是挺，就是虽然是官话，但是也还蛮感动。他说虽然这一年来呢，这个你们这些媒体让我不好受，我也很想让你们不好受，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感谢你们一年的工作，因为没有你们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无法维持一个政府的一个比较清明的状态。因为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一个政府，美国没有中国那么有钱，可以花那么多钱雇那么多人去做中纪委那些他在巡视小组的事，他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些记者来帮他去揭发监督政府的这个东西。 没错。而且可能美国人他会有这样一种意识，就是政府之外，他新闻媒体真的是 独立的监督。对， 第三 权。那这个在美国跟这个中国的政体上面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这个记者离无冕之王虽然是无冕了，那是不是王这个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你说美国人也好还是哪国人也好，这最主要的你还是在本国，就是新闻记者他是应该享有他最基本的一些权利、嗯、你只有你自己的所谓的名正言顺了，你才能够做一些令所有人都信服的事儿。 嗯，现在可信的是一个、嗯、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记者，让他眼线更多哈。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